嗨，所有的这个听众们，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有谁在听，但是呢，我今天也要持续的来分享选择的力量。在我们呢，之前有谈到选择，那你可以选择饶恕，对，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事情。其实我们的选择才能真的去显示出我们是谁。所以呢，大家要知道，有选择是一件很 powerful 的事情，对，因为呢，神让人类拥有一个自由意识，而这个自由意识是，其实他不需要给我们的，但他却给了我们，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宠跟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选择，我们要不要来认识神呢？这也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事，对吧？对，所以今天要讲到的一个选择呢，是正直。对，正直呢，其实也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事情。不断你会在诗篇看到，就是神呢总是呢赐福，特别喜悦心底诚实正直的人。那我多次在读诗篇的时候，正直这个字常常都是会跳出在我的眼前的。对，所以呢，我今天想要用一个故事呢，来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叫做选择正直呢？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理财班，这个理财班是牧者的理财班。那这个理财并不是教你怎么投资哦，它是在教会你一些神学的一些观念。那里面就是有很资深的牧者、牧师们，也有很非常恩高的牧师，那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教会一起聚集在一起。那大家都不熟嘛，但有一天我们在分享，其实在我们财务当中，正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正直也会去取决于神能不能来祝福你。因为其实我们在财务上的管理，就是神在交托我们产业的时候，你有没有正直的去管理这个产业呢？那神就会去知道他能不能再给你管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所以呢，我那天就想到一个故事，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差，然后那一次出差呢，我有一些出差费用，我本来就打算要请客，一些平常很忠心的领袖们，然后服侍也非常辛苦。那请客也不是纯然请客，就是因为我们刚好也是一个讨论公事，讨论服侍，讨论一些他们在这个地区发展的一些状况。所以呢，我那天同时呢也有带着我妈妈一起去这样子的一个饭局。那结账的时候，因为就一张单，我就一起结账了。那当时我特别想到说，妈妈其实并不是参与在教会当中，而我们讨论事工的时候，她只是一起吃饭。那我心里的确就有闪过一个念头，说，我到时候报账就会，我很直觉的觉得，我报账的时候就要把妈妈的这个，她的餐费。我有点忘记是250块还是300块台币，其实不多，但是就是到时候这些事情是我要自己吸收的。那我要讲，并不是说我要 showing up 我有多么的清廉、哦、可能也会有人觉得你也太无聊了吧，就不过就是一点点，那就一起吃嘛。但我不知道，其实那时候我并不是很天然的就是我很自觉得这就是很理所当然，就是会要这样处置。但是随着忙，然后呢到了报账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快要20几天了，3个礼拜了，我就有点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呢要报账那一天的时候呢，我就在忙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圣灵有一个感，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你这件事情你要处理好。我就想说是什么事情，我觉得照常的报账而已，看着发票，看着这些，然后忙碌的整理这些东西，然后 key 我的电脑的这样表单。那时候神就真的是透过圣灵来对我说话，就是你记得你那时候在那个餐厅，你有曾经想过什么东西吗？你这个东西，那我当下虽然很明确知道他在讲的是这个我妈妈的这个餐费，但我也觉得其实好像没那么严重，因为我妈妈那时候也是真的也是帮助我去 engage 大家，招呼大家，这个真的没有这么的大笔钱，或者是真的没有说不能不好账，你懂我意思吗？没有，很正直的人就说没有，这就是要分开来。对，我能理解。 但我就是想说，就是没有太在意。那没有在意的情况就会变成可做可不做，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不觉得神有逼迫我做，但是那个声音拍来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明确知道这是我可以选择的，我可以选择做，我也可以选择不要做，其实不会有人发现，也不会有人有意见，也不会有任何说不过去的地方，但是我心里知道，我其实知道，或是我明确的觉得这样子不太对，或者是 somehow 我就是过不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正直呢，会来自于神的某个形象，就是他的公义。这件事情会随着你认识神越久，他会当你越怎么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你越能在透过读经，透过跟神的祷告的时候，透过更深的认识神，他的公义会慢慢的长在你的身上。但我们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全然公义的，只是说我会试这个公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出一个正直的能力。而这个正直的能力长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会硬把你的头掰过去说我就要当一个清白的人，而是圣灵就会来提醒你什么是正直，而你要不要做选择。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确有一个瞬间想，我可做也可不做，都说得过去。但我就想到我第一个念头进来的，其实那时候我在餐厅是决定要这么做的，而我决定顺服我心里面那圣灵告诉我的正直。那这件事情如果我没有在这个理财班讲出来，甚至没有在今天晚上讲出来，其实是不会有任何人发现的，而一张发票上面也不会列出来你在跟谁吃饭的。但是我因为做这件事情，我很深刻的感受到什么叫正直。正直听这个东西就是正正方方，直，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圆圆的，并不是不规则的。所以正直其实是的确是有一个规范在我们里面，而这个规范有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国家所处的环境的一个法律， right？ 也有可能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神的公义。所以呢，选择正直其实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甚至选择正直有时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东西，你会更知道自己其实是走在神的公义里面。但是我也要说，选择正直也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世界有很多的方式在教你，蒙骗你，让你以为这些不正直的东西是正常的。我讲一个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以前呢曾经有一次呢，可能不止一次，因为我自己很不喜欢储值我的悠游卡，然后呢我就常坐捷运还好嘛，它会就不能进站，但是如果你上了公车，有的时候就发现公车已经开了，你才发现余额不足。然后呢有一次我就跟我表妹搭公车，我就发现余额不足，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零钱，我们两个凑啊凑啊，两个人加起来的零钱只有13块，我就走到前面把钱哐哐丢下去，零我就走了。然后我表妹就说，你在干嘛？你不是还差2块吗？我说反正她又不知道。然后我表妹就说，你怎么这样？然后我就说，哎，不要 judge 我，我以前也很常就是没有零钱，我都投20块好不好，所以我其实有多给就是公车这个公车总局客运公司加总起来我是给多的。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我觉得我好像说得过去。但是后来又有一次，当我在认识神的好几年后，我在搭公车，有一次呢又遇到类似的情况，而我的皮夹里面也是13块。那一次我突然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就把我里面的100块真的是在公车上问每一个人有没有办法跟我换零钱。那大家知道就是钱应该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有时候在台北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很信任你是有急难，有的时候可能会被误解你是要来烦他们，所以也真的是遭受了几个白眼，或者是好像当初我是推销员一样，就是被挥手不想理我。但我最后真的找到一个人愿意跟我换钱，那我就投了20块下去，我宁愿多给我也不要少给。我心里有意识到，同样的情况，同样的零钱数， 神在我里面长了正直这件事情，而我可以选择做我过去的那个我自己，但是我想要选择做神现在要我做的事情，成为他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东西，而鼓励每一个人在很多生活的大小事试着停下来聆听圣灵的声音，去想何谓是正直的。最后呢，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其实在摩西的岳父呢，叶特罗呢，他去找摩西的时候，看到摩西每一天坐在那里审问每一件事情，从早到晚。那他就建议摩西咯，你要设立百夫长、千夫长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真的很聪明，好，现在管理学可能是从哪里来的？管理学之父原来不是，原来是他。OK， 所以呢，他后来就说，那我要找哪样子的人？我记得，我现在手边圣经，但是他讲的就是说，你要找的就是敬畏神，然后呢，应该是诚实，如果没记错，还有就是不喜欢不义之财的人。这件事情很特别，不喜欢不义之财，所以代表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在讲的就是某一种正直，他不是那种随便糊弄的，他是敬畏神，但是呢，也要很知道说，这些人他其实是不喜欢贪婪的，不喜欢这个叫什么贿赂的，不喜欢这些不义之财，不属于你的东西。我要说的就是，当时我想要省下来的那两块，我投了13块，以为自己省的这两块，其实这个就是不义之财。所以呢，这边提到的就是在出埃及记，对，第18章，他要找的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所以神把这个 leader 的标准设得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未来想要成为一个人家能够信赖的人，你的正直非常重要，你的信用卡有没有每一次缴完非常重要，这些信用银行都会去追踪了，更何况你生命的大小事岂不会写在神的生命册里面呢？所以呢，如果我们过去不是这样的人，希望今天可以帮助你从今天以后开始学习聆听心中那个正直的声音，让我们选择做一个正直的人。